听到阿俊雄哥讲咗咁耐嘢，你系咪都系呢啲整蛊人嗰啲人嚟嘅？ 我哋都咁白眼嘅。 咁但系嗰啲前辈咧就好严谨嘅，做嘢咧就好认真嘅。咁人哋你哋咁白眼，咁佢哋会唔会嚼你哋嘅咧？定还是系离开个工作之后，大家都一齐玩嘅咧？ 一齐玩嘅都。 你哋够胆整蛊佢哋嘅？ 整。 整 基本上你知道哪些前輩 玩得的 玩得邊啲玩得、哦、玩得冇得阿姐梗係唔玩得啦，大佬。 哎呀，我啱啱想問就係有冇玩過阿姐？ 江藝叔你唔敢玩啦啩？ 江藝叔就唔夠膽玩啦，你又係一嚟就肥你噶啦。 根據之前咧， 韓寶區啊， 韓寶區嘅披露，江藝叔你未背熟劇本係入去，佢都 係啊，佢一呵都真係不得了啊！ 最記得我拍《北斗雙雄》咧， 係 咁啊，品姨做我阿嫲。咁我背晒劇本，佢老人家背晒劇本，但佢記住最尾嗰隻字就接落去㗎喇。咁我哋記嘅就記大概意思，咁劇本多數都咁記嘅，大概主要嘅嘢唔甩。跟住我望住品姨唔識接我，品姨做咩你唔記得？佢唔係啊，我每句對白我只係記住最後尾嘅啦波啦，你唔可以改，你一改我唔記得。 係 我就死啦，大佬。 個嘅點記？ 即係我第一句最尾個字係嘅，就要講翻嘅。第二句係啦，就要講翻啦。如果你稍微變咗咧，品姨唔識接。 我頭先聽到嘅啦波啦，我唔知係咩嚟嘅，終於都知。 呢個啦波啦。 我直情係。死啦！到我要重新睇翻啲劇本最尾第一個字，最尾個字係哦呢個係嘅嘅，呢個係拉嘅，哦咁我接唔到照。 NG 又嚟過啦， 即係我哋啲後生有問題咯，唔關老人家事。 係㗎，梗係啦， 咁就變咗我哋要得品姨，我得我記翻記翻。 哎呀，北斗雙雄我好記得㗎，做社工啊嘛講。 北斗雙雄阿發仔啊梁朝偉， 有一場唔知跳樓戲㗎，我記得係。 有 一場好經典嘅跳 樓啊，玩單車啊嗰啲咁嘅。 係啊，一套我好經典嘅社工戲嚟㗎，我記得係，而家都冇呢啲題材嘅，係啊，基本上。 而家啲電視台嘅劇本根本就我聽啊，好多啲監製 sell 橋上面就收唔收得先，係咪一定收到幾多百分點先？唔敢保證嘅話咧，開上一部嘅續集咧。 哦，咁樣啊！但係你哋 以前依然係好多新劇本啊，好多 橋噶嘛， 好多橋噶嘛， 喂，好多古靈精怪橋㗎。嗰陣時我嗰陣時喺再版人，我都哇，啲咁嘅戲都 拍到， 哇，再版人係好癲㗎嘛， 新嘅就 係衛斯理嚟㗎嘛，其實係好啲好癲㗎嘛。 有啲就好簡單，好似有一部叫《大廈》 係。 好簡單，嗰棟大廈啫嘛， 係咩？ 係咁意思嚟嘅又係 大廈， 我都唔記得喎。你有份， 係 啊， 咁咪有個夾心人咧， 記得 啊，係，嗰陣直情係有講電台嘅添㗎啦，嗰個叫做咩？ 播音人， 播音人， 播音人 係百萬人， 淨係講啲故事喺電台裏面發生嘅， 係啊。咁我哋之前咧就讲到阿俊雄哥哥一出嚟咧就做炎嚣啦，第二部系咩啊？都到射雕未噶？ 未 都未嘅。咁啊过咗几耐先到射雕噶？ 好似七